若望末世录第六章。以后我看见，当羔羊开启七个印中第一个印的时候，我听见四个活物中的第一个如打雷的响声说：“来！”我就看见有一匹白马出现，骑马的持着弓，并给了他一顶冠冕，他向胜利者出发，必百战百胜。当羔羊开启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来！”就出来了另一匹马，是红色的，骑马的得到从地上除去和平的权柄，为使人彼此残杀，于是给了他一把大刀。当羔羊开启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我就看见出来了一匹黑马，骑马的手中拿着天平。我听见在那四个活物当中仿佛有声音说：“麦子一升值一德纳，大麦三升也值一德纳，只不可糟蹋了油和酒。”当羔羊开启第四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来！”我就看见出来了一匹青马，骑马的名叫死亡，阴间也跟着他，并给了他们统治世界四分之一的权柄，好借刀剑、饥荒、瘟疫，并借地上的野兽去执行杀戳。当羔羊开启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面那些曾为了天主的话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而被宰杀的灵魂大声喊说：“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遂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并告诉他们还要静候片时，直到他们的同仆和那些将要如他们一样被杀的弟兄达到了圆满的数目为止。以后我看见当羔羊开启第六个印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太阳变黑有如粗毛衣，整个月亮变得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有如无花果树为大风所动摇而坠下的未熟的果实，天也隐退，有如卷起的书卷，一切山岭和岛屿都移了本位，世上的君王、首领、军长、富人、勇士以及一切为奴的和自由的人都隐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向山岭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吧，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那羔羊的震怒，因为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临了，有谁能站得住？”